创世纪第二十七章。伊撒格年纪已老，双目失明，看不见了，遂叫了他的大儿厄撒乌来，对他说：“我儿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已年老，不知哪天就死。现在，你拿器械、箭囊和弓，往田间去打点猎物，照我的嗜好给我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好叫我在未死以前祝福你。”伊撒格对他的儿子厄撒乌说这话时，黎贝加听见了。厄撒乌就到田间去给父亲打猎。黎贝加对自己的儿子雅各伯说：“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厄撒乌说，你去给我打点猎物来，做成美味，叫我吃了，好在死前当着上主的面祝福你。现在我儿，要听从我吩咐你的话，到羊群里去，给我拿两只肥美的小山羊来，我要照你父亲的嗜好给他做成美味，你端给父亲吃，好叫他死前祝福你。”雅各伯对母亲黎贝加说：“但是我哥哥浑身是毛，我却皮肤光滑，万一我父亲摸我，必以为我哄骗他，我必招来咒骂而不是祝福。”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，咒骂归于我，你只管听我的话，去给我拿来。”他遂拿了来，交给了他的母亲。他母亲就照他父亲的嗜好做成了美味。黎贝加又将家中所存的大儿厄撒乌最好的衣服给他小儿雅各伯穿上，又用小山羊的皮包在他的手和他光滑的颈上，然后将自己做好的美味和饼放在他儿子雅各伯的手里。雅各伯来到他父亲前说：“我父。”他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我儿，你是谁？”雅各伯对父亲说：“我是你长子厄撒乌，我已照你吩咐的做了，请坐起来吃我做的野味，好祝福我。”伊撒格对他儿子说：“我儿，你怎么这样快就找着了？”雅各伯答说：“因为上主你的天主使我碰得好。”伊撒格对雅各伯说：“我儿，你前来，让我摸摸，看你是不是我儿厄撒乌。”雅各伯就走进他父亲伊撒格前，伊撒格摸着他说：“声音是雅各伯的声音，手却是厄撒乌的手。”伊撒格没有分辨出来，因为他的手像他哥哥厄撒乌的手一样有毛，就祝福了他，随后说：“你真是我儿厄撒乌吗？”雅各伯答说：“我是。”伊撒格说：“我儿，递给我，叫我吃了你做的野味，好祝福你。”雅各伯于是递过去，他吃了，又给他拿了酒来，他也喝了。他父亲伊撒格就对他说：“我儿，你前来吻我。”他就前去吻了父亲。他父亲一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，就祝福他说：“看，我儿子的香气，像上主祝福的肥田的香气。唯愿天主赐予你天上的甘露，土地的肥沃，五谷美酒的丰裕。愿众民 服侍你，万国叩拜你，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人，你母亲的儿子叩拜你，凡诅咒你的必受诅咒，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。伊撒格已祝福了雅各伯，雅各伯刚由他父亲伊撒格面前出来，他哥哥厄撒乌打猎回来了，他也做了美味给他父亲端来，对他父亲说，我父，请起来吃你儿预备的野味，好祝福我。他父亲伊撒格对他说，你是谁？他答说，我是你儿，你长子厄撒乌。伊撒格不禁颤栗起来，惊问说，那么是谁打了猎物给我送了来，并且在你未来以前我已吃了，已祝福了他，他从此必蒙祝福。厄撒乌一听见他父亲说出这话，就放声哀嚎，对他父亲说，我父，请你也祝福我。父亲答说，你弟弟用诡计来夺去了你的祝福。厄撒乌说，他不是名叫雅各伯吗？他已两次欺骗了我，以前夺去了我长子的名分，现在又夺去了我的祝福。继而问说，你没有给我留下祝福吗？伊撒格回答厄撒乌说，看，我已立他做你的主人，将所有的兄弟都给他做仆人，将五谷美酒都供给他了，我儿，我还能为你做什么？厄撒乌对父亲说，我父，你只有一个祝福吗？我父，你也得祝福我。厄撒乌就放声大哭。他父亲伊撒格回答他说，看，你住的地方比缺乏肥沃的土地，天上的甘露，你要凭仗刀剑生活，要服侍你的弟弟，但你一强盛起来，将由你的颈上摆脱他的束缚。厄撒乌因为他父亲祝福了雅各伯，便怀恨雅各伯，心下思念说，为父亲沮丧的日期已近，到时我必要杀死我弟弟雅各伯。有人告诉了黎贝加他大儿厄撒乌所说的话，他便派人叫了他小儿雅各伯来，对他说，看，你哥哥厄撒乌想要杀你泄恨，现在我儿，你得听我的话，起身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，与他住些时日，直到你哥哥愤怒消失了。几时你哥哥对你息了怒，忘了你对他做的事，我就派人去从那里接你回来。为什么我在一日内要丧失你们两个呢？黎贝加就对伊撒格说，为了这两个赫特女人，我厌恶的要死，假使雅各伯也从这地的女人中娶一个像这样的赫特女人为妻，我还活着做什么？